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长孙皇后贤良淑德，与世无争，然而储位却一直在长孙一脉的控制之中，直到一个女孩的出现。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的时候，这个女孩仅仅13岁。原本这个女孩与长孙皇后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交集，然而一切被李世民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了。贞观11年，李世民听说原荆州总管武士约有一个女儿，貌美如花，远近闻名。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则，李世民这个合法的采花大盗一招手，就把这位姓武的女孩招入了宫中，从此开始了小女孩的宫廷生活。小女孩在宫廷里的起点很低，职称是才人。在后宫当中，才人是个什么级别呢？按照唐朝的规定，皇帝的嫡妻叫皇后，比如前面咱们说到的长孙皇后。那么在皇后之下是妃嫔，这妃嫔也分等级，而且每个等级都有编制限制。第一等叫妃，编制4人，属于一品。妃之下为2品的嫔，编制9人。嫔之下叫婕妤，编制9人，3品。婕妤之下是4品的美人，编制也是9人。再往下是第5品的才人，编制还是9个人。由此可见，才人与皇后之间差了整整5级，差距之大就如同村长和总统的区别，看着挺近，走起来却挺远。小女孩在历史上没有留下最初的名字，她的名字都是后来取的。李世民叫她武媚娘，她自己称自己叫武曌。这个赵字很奇怪，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上边一个明天的明，下边一个天空的空，这名字又是由一个日和一个月组成的，太阳和月亮同时在天空出现也是一种奇景，这名字听起来也就特别的有气势，武曌。 他的儿子追认他为则天大圣皇后，因此后世的人们也都叫他武则天。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叫他什么呢？从尊重本人意愿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叫他武曌。这要说起来呢，武曌的老爹武士曰也是唐朝的有功之臣，而且属于开国那一波。李渊敕封的14位太原元谋勋孝功臣，武士曰就是其中的一个。武士曰原本就是一个木材商人，在隋炀帝杨广大兴土木的年代发了一大笔财，然而苦于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武士曰在积累了一些财富之后，就从商人转型成了一名军人。由于他有钱啊，所以他当兵一起步就从鹰阳府对政当起。鹰阳府对政是隋朝府兵体系下所有常任军官中最低级的官员，管着50个人。本来他的生活与李渊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交集，没想到到了隋炀帝大业11年，两个人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李渊奉命平叛，正好路过武士曰当鹰阳府对政的地方，两个人相见甚欢，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又过了2年，也就是大业13年，这一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顺便就提拔武副连长做了行政司楷，掌管武器兵仗。别看武士曰只是一个掌管武器兵仗的小官，在关键的时候还替李渊挡了不少事儿。当时李渊以平定叛乱的名义召集了一些人马，并且把这些人马交给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这两个跟政府毫不相干的人管理。李渊的副手王威、高君雅感觉事情蹊跷，想要调查，结果愣是让武士曰给忽悠过去了。武士曰说了，长孙顺德他们都是李渊的宾客，如果调查他们就等于怀疑李渊，不给他面子，你们以后这个上下级的关系那还怎么处啊？王威和高君雅智商也不高，顺着武士曰的思路一想，也有道理，变乱时期嘛，当有非常之法，不妨就让长孙顺德他们先带着吧。武士曰刚把王威他们安抚住，留守司兵田德平又跳了出来，他也觉得长孙顺德有问题，想建议王威深入调查，结果也让武士曰给按住了。你懂什么呀，剿匪的军队一向都是李渊负总责，王威他们都是随从，你说你让这个二把手去调查一把手，亏你想得出来呀。经过武士曰的2次忽悠，李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最后的起事赢得了时间。而在这期间，武士曰看出了李渊这个潜力股升值空间无限，索性把全部家产都捐了出来，用于晋阳起兵。最后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宝也算是押对了。唐朝开国之后，武士曰经过几次升迁，出任过兵部尚书，还出任过荆州都督，总之在李渊的心中这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历史总是充满着惊人的巧合，说起来武曌这个唐朝杀手与李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是李渊热心地给武士曰做媒，或许历史上就没有武曌这个人了。武德年间，武士曰的原配妻子去世了，因为武士曰的工作表现很出色，让李渊这个上司很感动。李渊说了，老武这个人十分忠诚，去年吧儿子死了，今年呢老婆又死了，真是太可怜了。为了表彰武士曰这个工作狂，李渊热心地给武士曰做起了媒，找来找去找到了隋朝四贵之一关王杨雄的侄女杨达的女儿，典型的名门望族，前朝的金枝玉叶。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时候的杨小姐已经芳龄44了， 究竟是一婚还是二婚甚至三婚，那可就搞不清楚了。武曌自己的说法是这样的，起初杨小姐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44岁这一年遇到了武志约先生，两人一见钟情，于是杨小姐改变了独身的想法，投入了武士约先生的怀抱。嗨，一婚也好，二婚也罢，总之44岁的杨小姐嫁给了武士约之后，展示出了很强的生育能力，一连为武士约生下了三个千金。老大长大了以后嫁给了贺兰氏，老三后来嫁给了姓郭的，老二嘛嫁给了姓李的，而且是老李和小李。不用说了，老二就是武曌。从因果的角度论，正是热心的李渊促成了武士约与杨小姐的婚姻，也正是武士约与杨小姐生育出了大唐的杀手武曌。对于这一段，史家很有争论，有人认为李渊帮武士约找媳妇这一段，那是武则天后来自己编出来的。总而言之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爷爷挖坑，孙子陷落，都是倒霉催的。贞观九年，李渊病逝，得知旧主去世的消息后，武士约悲痛成疾，在同一年也去世了。但李渊和武士约不会想到，在他们俩的身后，李氏与武氏居然成为了仇家。他们更不会想到，武士约居然也当上了皇上，在死了之后53年被自己的女儿追封为了皇帝。这下可就乱了套了，如果武士约被视为皇帝的话，那么李渊该往哪儿摆呢？李世民又往哪儿摆呢？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追封没法细论，这一细论那就说不通了。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为李家与武家的未来关系走向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一年，李世民将美貌如花的武曌招入了宫中。20年后，这个女孩将屠刀指向了李氏皇族，李氏皇族的黑暗时代随即到来。贞观十一年，大唐的天空晴朗无比，在晴朗的天空下，武曌满怀期待走进了大唐皇宫。在这里他逐步升级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这里他与许多人结下了深仇，他的仇人名单很长，这个长长的名单包括李氏皇族，包括长孙一脉，包括褚遂良，包括李世基，包括诸多武德贞观两朝的重臣以及后裔。一切一切的仇恨起源于贞观十一年。当然了，武曌折腾唐朝的事儿那还在后头，眼前咱们还是先说说李世民所要操心的事和所要面对的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孔老夫子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意思是说，登上东山之后就会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之后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天下也很小。你不得不佩服孔老夫子的智慧，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提炼出了人生的真谛。无论是东山也好，泰山也罢，其实归结起来就可以得出一句话，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登山呢？李世民的一生是在登山，李靖的一生是在登山，侯君集的一生也是在登山。李世民成功了，他登到了山峰的最高处，李靖也成功了，他登到了为将者的最高峰，然后他戛然而止，闹市隐居。相比李靖，侯君集的登山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生命不息，登山不止。贞观十二年，侯君集迎来了又一次登山的机会，山的名字叫吐蕃。吐蕃为什么会成为侯君集征服的山头呢？ 这还要从一次失败的求婚开始说起。吐蕃在长安以西8000里，两汉时期是西羌的聚居地。由于吐蕃与中原之间还隔着诸多羌族居住区，因此从周到隋，吐蕃与中原政权一直没有交往。到了贞观8年，吐蕃终于和唐朝搭上了线。贞观8年，吐蕃的赞普啊，也就是国王松赞干布派使节来到长安朝贡，从此吐蕃与唐朝建立了联系。对于吐蕃的朝贡，李世民自然很开心。然而李世民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例行公事的回访中，居然牵出了大唐与吐蕃的婚姻纠葛。代表李世民回访的是使节冯德霞，冯德霞的到来让松赞干布非常开心，宾主相见甚欢。可能是喝酒喝大了吧，冯德霞的这话也就多了起来，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公主和亲的话题上。冯德霞告诉松赞干布，东突厥和吐谷浑的可汗都娶过大唐的公主，从辈分上论他们都是大唐的女婿。没想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听着听着松赞干布动了心。几个月后，冯德霞回到长安复命，与他同行的还有吐蕃的使节。使节此行的任务很简单，那就是求婚。这求婚的请求刚一提出来，李世民的脑袋可就大了，刚开始朝贡就惦记上我大唐的公主了。况且这吐蕃离长安8000多里，又有哪个公主愿意去呢？于是李世民干净利索地回复了吐蕃的使者，不许。这样吐蕃第一次兴冲冲的求婚就失败了。在松赞干布郁闷的同时，出使大唐的吐蕃使节还在掩饰自己的出师不利，这一掩饰就把吐谷浑当成了替罪羊。使节说了，刚开始到大唐的时候，皇帝都同意了，说把公主下嫁对我们也挺好的，但后来吐谷浑的人进朝了，挑拨离间，可能是因为礼物太少了，皇帝又收回了成命。这明明是李世民当场回绝了使节的请求，到现在却变成了因为吐谷浑离间才遭到回绝。如此一来，使节没责任了，吐谷浑的责任可大了。松赞干布一琢磨，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收拾他吐谷浑那简直就没天理了。郁闷的松赞干布随即发兵攻打吐谷浑。向来不善战只会逃跑的吐谷浑延续了自己的传统，一击即溃，一打就跑，一跑就跑到了青海湖上。打不起呀，咱躲得起。吐谷浑是跑了，松赞干布的这火气还没消呢，他要把在长安丢的面子给找回来。随即松赞干布调转兵锋，把矛头指向了唐朝的边境松州，也就是现如今的四川省松潘县。这一次他率领20万大军抵达了松州西境，同时又派出使节携带着金银绸缎前往长安再次求婚。松赞干布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明白的人知道这是求亲，不明白的还以为是武装抢亲呢。无论是求婚也好，武装抢亲也罢，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唐朝都没把松赞干布当回事，松州都督韩威更是没把松赞干布放在眼里，只带了几个骑兵就出来侦察敌情。结果这次轻敌让韩威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遭遇痛击的韩威勉强逃回了松州城，紧闭城门坚守不出，同时上书李世民，不好了，陛下，吐蕃大军压境啊。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才明白，原来上次回绝求婚真的是伤了松赞干布的心，看来当时回绝的有点急了。不过朕不给你也不能抢啊。李世民一声令下，侯君集迎来了那个叫吐蕃的山头。这一次他负责带兵出征，打一打吐蕃的嚣张气焰，省得他们在边境上乱跳。按照李世民的部署，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 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五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桃河道行军总管，全军总计50,000出征松州。出征路上，侯君集摩拳擦掌，这一次他作为行军大总管，指挥雄兵100,000，按照侯君集的设想，最好深入8000里，打到吐蕃的老窝去。然而侯君集万万没有想到，贞观11年9月初6，左五卫将军牛进达抵达松州城下，此时吐蕃军队已经围攻松州10余天了，气焰不是一般的嚣张。牛进达远远地看了看吐蕃军队的大营，嘴角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在他的心中已经写下了2个字：夜袭。这夜袭的计谋在《三国演义》里已经被玩烂了，可拿出来对付吐蕃军队已经足够了。当天夜里，牛进达的队伍袭击了吐蕃军大营，白色恐怖就此笼罩在20万吐蕃大军的头上。看来唐朝确实不好惹呀，再这么下去，那可要让唐朝不高兴了。赶紧集合剩下的队伍，紧急撤退。这一来好了，没等侯君集到达前线，吐蕃的20万大军已经远离了唐朝的边境。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撤退后的松赞干布居然又一次向唐朝派出了使节，除了谢罪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请求，求皇上赐婚。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再次接到松赞干布的赐婚请求，李世民会怎么做呢？渴望战争的侯君集又如何登上戎马生涯的最高峰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